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欢迎收听快车道汽车评书馆，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哎，这个周末我们来一波回忆杀吧。 怎么讲？ 就是曾经离我们远，哎，不是曾经啊，就是已经离我们远去的那些品牌， 嗯， 汽车的， 嗯， 我是不知道太多，我入行年头浅 啊。关键你年龄也不大。 对，我觉得我小时候 有些品牌没有的时候，你还没在呢。 这对，应该都还算健在吧？ 啊。 要说品牌可能不多，要说到车型那可能还真不少。 哎，我最近听说那个铃木要退出中国啊。 前段时间是有新闻在，就是有人在说这个事情，然后呢，后来铃木的官方呢也给了一份算是声明吧。 嗯， 但是这个铃木的这个回应让人感觉到一些模棱两可。 怎么说？ 他就是他的表现出来的意思就是我没有明确的表反对这个消息。反驳这消息，但是呢，所以就给人一种猜想，那是不是之前传闻是有会变成真的呢？ 嗯， 所以我们暂且关注吧。 我觉得铃木可能输在售后了吧，是不是？ 是啊，铃木出在公关问题 啊，对对对，出在公关上。 还有，我觉得铃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找合资品牌的时候，他们还是找了两家，其实长安算大企业，但大企业并没有对铃木做什么贡献。 嗯， 其实当时最早铃木进到中国的时候，应该是在84年的时候。然后进到国内之后，开始给中国这个输入技术啊，怎么怎么地。其实要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在日企当中进中国算早的。 嗯，对。 可惜了啊，这倒霉催的就是这并没有。 是不是因为这个铃木的车标榜的是小车啊？ 对，他就是做小 对、 车的， 所以中国市场就比较喜欢这个大车了嘛。现在慢慢的， 其实 我老 是。其实最早，其实铃木发展的还是不错的。就像你看，现在原来有一款羚羊，你们都知道吗？ 昌河铃木、北斗星啊， 那么还有什么 羚 羊、这些都在小城市当中都坐那种出租车。 嗯， 原因很简单，因为早期的时候啊，这个车的这个价钱便宜，那么车小，好歹你也算有辆汽车了，对不对？早期的时候，铃木发展的还不错的，但是就像贺说的，他们有点怎么的呢？就逮着小做起来没完了。 就是标榜小了，就是现在中国的市场可能更多的喜欢大车多一点。 这就是说回来，我觉得还是产品竞争力慢慢跟不上。 对。 但是其实他要是真走小的路线，中间一段时间比较波折。但是现在大家回望一下，城市当中也依然还有小型车的这种身影。你看，像奔驰那么大个厂，还不是推出了自己的完全的子品牌 Smart？ 现在卖的不也是还可以吗？ 那是相当可以啊！ 你看是不是？然后动不动还给你出个限量版。那现在铃木的雨燕，还有所谓的这个奥拓，那风采还在吗？并没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老车说那个产品力，就是不怕你车小，小也可以，你要做到精致。你看看新出那个奔驰 A， 对， 是吧？你说人家多惊艳。就算你比人便宜一半的价钱吧，但是你也得做个保歹有个差不多。前两天就看到铃木的什么呢？昌河铃木的北斗星。原来昌河铃木的北斗星吧，还有点复古的设计感，看起来还觉得特别， 很好看的， 是不是？ 挺有点意思哈。 现在新的昌河北斗星上来之后，你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 丑。 也不是丑，就是在一众车型你的选择当中绝 对 不会想到它。 它那个状态就是新不新，旧不旧。 对，慢慢确实是这样， 就是在原来的整个的大的线条基础上，给你加了那个布灵布灵的这些灯，然后再加了几个蓝色的标志，然后方向盘呢，原来本来挺小巧的一些小车吧，你就别整那么粗壮了，握起来粗不粗壮我不知道，但方向盘中间那个那个喇叭可是做的够大的， 是不是跟他的是设计师年龄也大了有关系？ 然后你说做手动挡吧，手动挡其实我觉得手动挡，如果说真开手动挡的朋友们都知道，那个握的那个东西无疑太大，结果他整了像一自动变速箱的手动挡的换挡杆，我也不知道他跟谁模具共通啊，就怎么整来这么丑一个东西。 嗯，这里边确实有它的一个，包括设计，嗯，包括产品研发，包括对这个，在一些别说一线城市了，在二三甚至再往下四线城市的一个网络这个覆盖上面，都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才导致今天局面。 嗯， 你看它的那些像 SUV 啊、轿车，我们几乎都很好，很少看到了已经。 但是说回来啊，其实现在铃木整个算是长安，包括你那个昌河， 嗯， 综合来看，维特拉我觉得还算 也都不行了， 还算可以能看。如果说要有期待车型，其实我很期待它那个叫英格尼斯，国产一下的。 这个东西进什么时候能进中国还不知道。 它都已经要退出中国了， 所以说 你觉得它能进得来吗？ 你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我觉得大家那个语言是比较怀旧一点。 嗯， 看见那个小车，所以咱们今天聊这个， 你要说聊回忆杀吧，真还行，于燕可以拉出来聊聊。 对，于燕铃木那个最知名那个微型车，那个刚才说过那个 谁 ，Smart 不是，就是铃木旗下那个，不好意思，一下嘴就想不起来了。就刚才你还提到了啊，对，奥拓，嗯， 这都是神车级别了，曾经的。 哎、要不我说铃木就琢磨琢磨城市用多功能用途摩托车。 摩托车 就是坐摩托车当中的 SUV。 你这么说，其实 你知道我说的那种感觉， 倒也不是不可以，就是换一条路是吧？ 就是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咱独辟蹊径，人家摩托车不是两个轮的没棚，咱不安全吗？咱看看能不能把两个轮变成三个轮，再扣个棚。啊，突然 就是人原来坐的是那个燃油车，现在改三驴蹦子了，是吧？是这意思吗？ 就。独辟蹊径嘛， 你这有点骂人了。 你看同样是摩托界，宝马就走了个独辟蹊径，做了那种那个就跑得非常快的，然后包括电子这些东西都特别多的那种，叫宝马人 G 系列是吧？ 嗯嗯， 哦，也特别特别厉害。要不你就复古一点，学学哈雷。那我说铃木，既然你坐摩托这么狠，你也不妨尝试走这种独辟蹊径城市里边这种安全系数偏高的带棚的摩托车。 这个应该不在中国市场了，应该去东南亚市场 啊？ 对， 中国市场也可以有啊。 中国市场现在应该是 扣棚版的隼多棒， 不行了， 扣棚版的隼，你是怎么想到的？我也是醉了， 请原谅我啊，铃木。其实我并不是觉得你的品牌有多有问题，但是我真的是希望你更好。我希望今天我们聊到这些都能引以为戒，也能希望你在中国真正能够挺到。 其实有些品牌真的，我觉得退出中国市场也蛮可惜的。我们稍后可以都聊一聊， 也可以再进再出嘛，是不是？好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的家乡越来越年轻，就像一件俗气的衣裳，越来越老的不止爸爸的脸庞。擦干那扇蒙着雾的车窗，我清晰地望到陌生的家乡，流失的岁月被冲没，一切都变了。推开那扇锁了很久的门，房子里已无等待的人，我就像是从远方来路过这里的客人。高傲的大楼遮住了阳光，这一面一面沉睡的墙，沉睡的墙里曾经住着一家可爱的脸庞。彩色的容易你嚼不出味道，回忆的黑白停留在年少，像那些过世界经典的老故事片。每次看到那座石柱，我就知道自己快到家了。大风卷走叶子，把灵魂丢给春天。这是我最终要归回的家乡，即使有再多践踏你的车辆，我想永远守着你我的家乡，却不知明天的船舶停靠在何方。最终我会 回来，安静地陪在你的身旁。那片土下将成为我永久呼吸的地方。 子曰：“传道授业解惑也。”欲知车事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事评车事。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快车道，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车品牌当中离我们而去的这些品牌啊。刚刚说到扣棚板的损是吧？你这个几进几出说的是 啊， 那是吧？有所指啊？ 林肯， 林肯啊， 林肯。其实咱们就不应该说算那个叫淡出市场的，但是它算二进二出吧？应该 三进三出， 三进三出了都、 对。 反正，但现在林肯的目前的车型，我觉得还很有竞争力的， 嗯， 是吧？老师， 是。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品牌，欧宝这个品牌是我熟的，就这基本上是我入行之后我就知道它开始慢慢的退出中国市场了， 嗯，没错， 嗯，然后再有叫什么，就我来了就他走了，韩国大宇，这我就不是特熟了，咱们来聊聊吧。 嗯， 我觉得韩国大宇现在在韩国都不是很多的一台车。 他可能不是退出中国市场了，他是退出历史舞台了。 就我之前正好去的时候，我没见过他。 其实你看大宇这车，你看那照片上，他跟国内哪款车很像？呵，你看，让你来看，你看那个车，他跟哪个车很像？ 嗯、 你应该能看出来。 嗯，我看一眼啊。 肯定能够看出来。 跟哪款车？ 热销的， 跟哪款车都挺像。 热销 太给他 通用啊， 对，通用旗下的，你太给面子了。 凯越嘛。 对， 就怎么 这个凯越其实就是大宇的那个叫，我想想那叫什么 替身 La Cinti 是那个什么叫怎么读了那个它的原型车，以那个为蓝本做出来的。 哦，那我跟你讲啊，上汽通用在这个时候就做的不是很地道，刚刚提及的两个品牌或多或少退出中国市场都跟通用有关， 它都是通用旗下的呀， 都跟通用有关，不光还都跟上汽有关。 嗯， 你想想啊，其实咱们往上翻多少，上汽荣威的技术当年有一辆 W5 对吧？ 有啊 W5、挺硬派一台越野车、现在翻身了，是谁来着？ RX8 荣威的 RX8、 嗯、 但核心用的都是当年大宇的东西，大宇的底盘，大宇的技术。然后荣威吧把品牌立起来了，大宇走了、然后还有谁在中国？别克，对吧？欧宝当年最成功的车型是什么？ 亚特， 英素亚。 嗯， 那车在国内有吗？没见到有。 对，就是因为国内没有，因为什么呀？ 应该是比较好。 因为什么呀？就别说国内市场，就是欧宝，你们现在能说到的我们那两个车型，对吧？那么，在上汽通用整个品系当中，别克有谁？别克的君威不就是英素亚吗？ 对，君越。 对吧？ 嗯， 然后那个亚特是谁呢？亚特你要翻一翻的话，应该跟现在的英朗多多少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呢，上汽通用特别聪明。哎呀，我们都是大通用集团的，我们在国内要主推别克品牌，还有上汽荣威品牌。那这样吧，我们把技术都共通一下，共享一下。嗯，然后 把别人干黄了。 然后他们营销做的还非常漂亮，你知道吗？别克那几年营销做的特别好看。然后就后来欧宝是谁？欧宝是什么？哦，再见。然后就退出中国市场了。 嗯， 是不是？ 嗯，原来还真接触过一些欧宝的店，然后也去过他们的那个店里面问，跟他们聊过。 嗯， 当时欧宝那几台车，像欧宝亚特 GTC 呀，还有威达呀，还有在就是在展厅我们能看到的车，其实欧宝的车平心而论，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嗯， 虽然它在通用的旗下，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欧洲车的底子。 欧宝 整体的这个就说做工啊，驾驶起来的这种感觉还都是挺好玩的，挺到位的。 提到欧宝啊这个名字，我觉得起得很巧，翻译过来 欧洲之宝， 欧洲之宝。真的，欧宝在欧洲现在依然有着非常大的这个产品占有率。 嗯， 就是欧洲人在选车的时候觉得欧宝那就是相当于有点像中国的这个国内的大众啊，不或者别克这个意思。 而且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会提及欧宝这个品牌。 嗯， 但它也现在仅仅停留在我们出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在租车的时候会看看这个市场。 嗯， 之前一水老师不就是嘛，去欧洲租了一辆欧宝的，这个英苏亚的旅行版啊，那还是很可圈可点的一台车啊。 嗯， 这两个品牌呢，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边聊啊。 我这有一个品牌就是叫双龙，但这品牌现在是不是还有？ 有。 如果说到双龙，我觉得它跟铃木的这个感觉有点像。 哦，就是它已经快不行了，但是还强撑着。 因为上届的上海车展，我们还有知道有双龙的展台， 有的有的有的。 那么在这一次的北京车展当中呢，我们并没有 对 也没有见双龙发布任何的新车型。其实转念过来啊，双龙以一个进口车的身份，对吧？ 嗯， 在国内原来在产品力上就不是有特别的大的优势，而且它的产品做的并没有那么推陈出新。 嗯。 再加上现在国内所谓互联网造车这一波起来，再加上传统大车企奔宝又压了一波，然后一帮合资品牌又推出了很多针对中国市场的车型。 嗯， 但它一个纯进口要拿着很高的关税，对吧？然后它咱就不说它产品竞争力有多强了，你起码你得把样子和配置给我做足了吧。你现在再看看像它的车，它也除了奇怪之后，我们找不到另外的一个标签和形容词了。 嗯， 我之前有个媒体老师在辽宁，就是那应该也算比较喜欢越野的了。 嗯， 那个双龙有一款什么车叫爱腾吧？ 嗯， 跟个小怪兽似的。 那个车还是挺有特点，确实很有特点。你大街上开出去的话， 你只能用有特点来形容它了吧？ 对对对， 就没有别的，除了特点没别的。 绝对不会，咱们说撞山，你绝对不会跟别人发生这种大概率的重合，绝对不会。 就是这样的，那个。我说的那个爱腾是老版本的，新的爱腾现在做的还是、 我能想象得到，虽然我没见过新的爱腾，但是一想到老的爱腾我就能知道它该长什么样。 新的爱腾已经挺那个挺正常的了，但老的爱腾真的是 还有原来那个有点像四不像的陆地那个车，然后有点像，其实它的那个车好多那时候是跟奔驰有过合作、然后他的一些技术直接就从奔驰上引进过来的。 之前那个双龙是上汽接手了，想把盘活，然后最后也没活，是吧？ 嗯，其实我觉得这里边的因素有很多。你像我们说双龙，因为它是一个韩国品牌，对不对？ 嗯， 那韩国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现代跟起亚呀。 嗯， 而且同时现代与起亚也有很多旗下进口品牌在中国销售嘛。 嗯，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尤其在中国市场很难能够破掉这个叫先入为主的这种惯有的 概念。 对对对，你双龙就是如果你在产品和价格上不能给出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话，确实很难。 但得转念说回来啊，就是双龙的柴油机还是很不错的。 嗯， 双龙在做柴油车还是不错的，可惜国内并没有多支持柴油这个政策。 对呀、这很尴尬啊。 所以你看家的本领得不到施展，就是 看家的本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老车，咱俩打一局，咱俩用兵器。对不起，我们是空手搏斗。完，再见。喂，老车，再见啊！我不玩了，是这个状态。所以双龙在国内发展的不好也是没有办法的。 嗯。 如果说目前您还是开的双龙的车型，那么也希望您能给我们拍张照片，我们也希望看看现在还有多少的车主还在驾驶着这个双龙的汽车。 一提到双龙，我想起一个品牌——双喜压力锅。现在这个品牌好像也没了吧？ 应该还有， 啊，双喜 还有，应该还有，然后还有叫红双喜， 对，这好像是， 对吧？就一说，那你要说的这个，我们今天回忆那就好太多了。 咱们听众朋友，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来晒一下，在你们生命当中出现了，然后又在 生命当中有点很生活当中 啊，生活当中出现了，然后又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了的这些 品牌 啊。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欢迎回来。有一个车的这个名字跟宝沃很像，叫宝腾，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品牌，好像也是没有了。 说到宝腾，我就只想到李书福先生。然后另外他宝 洪城之前给我看过一款车是爱腾是吧？ 啊，那就刚才我说的那个爱腾。 哦 啊，然后这说到这宝腾，我想到的就是李书福先生。 嗯， 因为这个整个宝腾是马来西亚的品牌， 嗯，马来西亚的。 然后他因为旗下有着叫莲花路特斯这个跑车品牌，而被李书福先生忌惮很久。 嗯， 最后还是收了。 你现在一提到李书福，我就想到戴姆勒。 啊，没错，我觉得李书福先生当时也是觉得奔驰这个戴姆勒集团还是不错的。 哎、但是戴姆勒跟北汽啊，捆绑得很死嘛。 前两天这还发新闻了，说那个有人说采访那个蔡澈先生、啊。 蔡澈， 说那个你们这个有没有跟吉利做的合作啊？对不起，我们跟北汽有着非常深厚的合作。 我们要跟任何人合作之前，必须先问过北汽。 对我们的合作方。 我觉得这话特伤人， 就是尤其是这个咱们现在股比还是有大是吧？双方合作，我们还打算再进一步推进一下我们未来的发展。但是啊，你记着，每年还是要20%多的股份分红啊，回到李书福先生的投资公司的。 嗯，那是肯定的， 对吧？ 嗯、 然后再转念说回来，这个宝腾，只要提到宝腾，我觉得。有一段历史就得跟大家说说，青年莲花在去年下旬的时候应该就破产了。 嗯， 啊，这个跟宝腾是不是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老车， 嗯，确实是，肯定是这样。因为我们那时候都知道，就像你刚才提到，宝腾它是来自马来西亚 啊。 然后呢，在跟就是在被吉利收之前呢，他当初跟青年汽车合作过， 那时候汽车成立了新的公司。 那时候我们知道国内有一个叫青年莲花竞速的， 嗯， 这个时候一提到中间有莲花呢，就刚才又 路特斯， 对，说到你那个说到路特斯这个莲花这个跑车，那个时候那个车造拿出来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原汁原味的那个莲花那种感觉的。他是想这个也能在中国有一些这个销路啊，或者是看看这个市场怎么样反馈。但是很遗憾，确实很遗憾。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中国市场还不像现在这么成熟和一个包容度这么高吧。 对 这种车太过于怎么说呢？ 所以他是被拖垮 了。也不叫拖垮吧，我觉得就是来错地方了，或者来的 时间 不对， 嗯 啊，确实是这样。 当年那车做的也不好看， 对， 修起来倍儿贵。 这车给很多开过那个车的人都是觉得那车一个字就色， 色， 对，色的那个感觉，它不像那种特别行云流水的感觉，车开起来要行云流水啊，很那种感觉， 人车合一。 对，他这车就是。硬色就这种感觉， 硬没问题，就是因为莲花的核心的东西是底盘的调教嘛，就很多的跑车的底盘的基础都是在莲花的基础上调出来的， 嗯， 所以这个也是在整个所谓的跑车业界大家都认可一件事儿。哎呀，不过说回来啊，如果现在再看莲花，还得等李书福先生。然后不说嘛，因为新的莲花的跑车可能会搭载沃尔沃的 Drive E 系列发动机， 嗯， 哇， 然后还要搭载混动和轻混动系统，还有可能上新能源。 嗯、 哦，所以这个就未来就很期待了。然后无数的这个下边评价啊，这个要想发展的好，还得看我大李书福先生对你的支持力度有多高。你想想啊，沃尔沃的技术融合，再加上吉利的这些做工和资本，包括产品供应链，再加上莲花的底盘调教， 嗯， 想想还是很期待的。所以李书福先生当年的那个跑车梦，我觉得也很快也要实现了。 嗯，肯定会，大家别着急， 慢慢来， 没准下一个不见得就可能会是另外一个跑车品牌啊。 然后另外呢，其实要跟大家伙说到品牌这件事啊，可能越来越多的品牌最后都将挂上咱们中国的标签，因为咱们现在中国的资本市场特别的厉害，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在全球收购很厉害的品牌了。 你看很多车开始慢慢的国产就知道了呀。 对，所以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消失的品牌，可能下一期节目我们就聊聊属于咱们中国的你不觉得是中国的那些品牌。 其实中国自主的也有些品牌和车型，其实在这些年咱们说的稍微官方一点，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可能也慢慢淡出我们视线了。我们找个时间也给大家稍微 聊 一 聊， 哎，聊聊 那聊不过来。产品目录好像前两年一年就干出去了32个品牌，就整个 我那天看到了一个最近在新进的造车的这个各种品牌， 嗯， 就一张图，它上面有很多品牌，我给大家随便说两个。正道你听过吗？ 听过 啊， 前途我也听过。 常有听过吗？ 听过。 你三家的什么你就听过？这俩字怎么写？你来告诉我。 勇是李勇的勇吗？ 不对，有。